印度的新兴欧洲宝十二号登出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向热烈欢呼的群众招手致意的照片，并在朝鲜出色的解决领导继承问题的标题下披露特辑。文章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这是朝鲜党、军队和人民誓要接待将主体革命事业进行到底的坚定信念和意志的表现，并指出朝鲜劳动党确实是享有领袖服、享有尊严的光荣的党，在光辉的继承领袖的思想和领导，所以永远是不可战胜的。